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48集，聚餐。龙申原本坐在何玉那边，不知什么时候起身走到门边，直接拿出大钞让老板去找钱。 龙局，说好我请的。 我只答应吃饭，没说让你请。 龙申看他一眼，不想再绕半圈，就顺便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下。冬至回想起对方回复的那个好字，无语凝噎。 这次你们在广州表现不错，冬至协助特管局办案有功，我会再给你申请一笔奖金。 奖金可以换成面试加分之类的吗？ 可以作为过往履历供考官参考，但不可能具体加分。 看来之前何玉说的20000块钱加两分明显是开玩笑的，冬至有点失望。 老大，那我有奖金吗？ 有。 多少啊？ 930.06吗？ 哎，这数字怎么这么耳熟啊？ 就是这顿饭的价格呀，老板刚报过的。你是金鱼脑子吗？ 何玉的脸顿时绿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 老大，你不带这样的啊，人家一直就想买个游戏礼包的。 去年这个月你说要换游戏名字，跟我借了200块。上上个月你说奖金被扣光了，要买游戏周边，跟我借了500。上个月又借了300，正好1000，扣掉刚才请客的饭钱，剩下的不用还给我了。 让你欠债不还，老大的钱是能欠的吗？啊！ 人家的游戏礼包。 冬至在一旁看热闹，看得挺乐呵。冷不防身边，终于一忽然开口：“ 我妈不幽默。” 冬至嘴角抽搐，就听见看潮生问起他们在广州的事情。 哎，人魔真的被彻底消灭了？ 何玉还没从奖金瞬间被花光的噩耗中回过神来，趴在桌上有气无力。 哎，不知道啊，至少事后我跟唐静他们没有在广州找到潜行夜叉的痕迹，这就说明曹总他们的人魔已经销声匿迹了。老大，你们是不是在内蒙找到石碑了？ 那只是洞穴壁画，跟石碑有关，但石碑不在那里。 这么说石碑还没找到，有什么线索吗？ 龙申摇头。 我们怀疑对方早一步比我们得知石碑的信息，老大已经让人盯着日本那边，上次那两个蠢蠢欲动的阴阳师现在还半死不活在疗伤，但麻生善人却很活跃，这段时间跟阴雨财团的人接触不下3次了，只要他们一有异动，这边马上就能知道。 串儿来喽！ 说话间，烤串儿陆续送了上来，满满一大盘子的烤鱿鱼、烤鸭胗、烤鸡翅中、烤香菇、烤茄子，看得众人食指大动，再配上一大杯冰镇啤酒，简直是人间至味。有了美食，再说正事就煞风景了。看超生看着个子小，直接啊呜一口就把一串肉给撸到嘴巴里去了，有时候连咀嚼都不用，直接吞下去，而且居然没被噎着。他跟何玉两人聊起游戏，没两句又开始吵嘴。钟于一坐在旁边默默的神游，吃相很斯文。大好机会，冬至有心跟龙申聊点什么，又怕说错话让局面尴尬，只好先在脑海里天马行空翻来覆去的预言。 龙君，您家里父母还好吧？ 不行不行不行， 万一人家跟自己一样父母双亡，那完全是触雷区啊。龙菊，您有女朋友了吗？这个话题好像太过交浅延伸了。 pass。 脑海里转过许多念头，冬至终于憋出了一句： 龙菊，您是哪里人啊？ 龙申愣了一下，居然思考起来。冬至一脸懵。 难道这种问题也需要思考吗？ 应该是浙江人吧。 龙深思考片刻，给了一个回答。 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应该是，是个什么鬼啊？ 东芝瞬间脑补了一个不为人知、曲折离奇、鬼哭狼嚎、天地变色的身世。 啊，浙江很好啊，人杰地灵，我也去过杭州呢。 我不是杭州人。 救命啊，谁能救救我呀？如何能不尴尬地聊下去？ 龙深见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眼里微微多了点笑意，但一闪即逝。冬至正忙着绞尽脑汁想话题，没注意到。 你现在复习的怎么样？ 冬至的思维还停留在浙江除了杭州之外还有什么城市上面。冷不防被问，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 啊，笔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面试有点没有信心。不过我问了何玉，但他没有当过面试考官，也只能道听途说。 面试一是考验所长，二是询问问题，看临场应变的能力。 比如说那个跟女同事一起出差忘了带朱砂用口红画符纸的问题。 嗯，其实答案未必是正确的，只是需要在非常规情况下能够做到最好。 哦，有考试范围吗？ 没有范围，题也不是我出的。 也就是说，面试其实是个坑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坑有多深，可能很浅，就像跳下一个台阶安全着地，也可能很深，直接把人给摔死。 冬至又换了一个方式问。 那每年的通过率高吗？ 比较低。 见他被噎得说不出话，龙深道。 在你第一次到特管局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一点希望都没有。但现在起码有一点希望。 冬至意识到自己被表扬了，美滋滋的顺口问。 一点是多少？ 10%。 这。 刚要飘飘然飞起来的一颗心又被拽回原地，冬至哭笑不得。酒酣耳热，食物飘香，看超生埋头苦吃，何玉居然连啤酒也能喝醉。抱着钟于一的手臂哇哇大哭，说自己在游戏里的等级上不去，总被人鄙视。龙深虽然不像他们喝得那么猛，也会偶尔举杯啜一口。眼看气氛正好，不趁男神心情放松的时候打听情报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冬至就问。 龙君，我听何玉说你想收徒弟是吗？ 龙深居然笑了一下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但那个笑容却给冬至继续询问的勇气。 您看我行吗？ 问完，冬至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。果不其然，龙深摇摇头，尴尬难掩失落，仿佛头顶两个无形的耳朵瞬间都变得软塌塌了。 但我希望你可以。 冬至立马抬头。 近些年特管局一直缺人手，只是招考标准卡住了不少人。你如果真的想进来，就好好努力吧。 这已经是龙副局长所能想到的最温和的安慰了，他的眼睛又慢慢亮了起来。 我会加油的。 吃完这顿饭加夜宵，龙深让钟于一他们先搀着醉醺醺的何毅回去，自己则带着冬至走向另一个方向。离开了热闹的夜市，人流逐渐减少，灯光给这座城市蒙上一层温暖，让晚归的人能找到回家的路。龙深没有多说，冬至也没有多问。冬至现在完全可以理解那些追星的粉丝了，哪怕没有像很多粉丝那样疯狂到恨不能时时刻刻都追着偶像跑，但是跟龙深独处散步的机会难得。 如果这条路永远都走不完，那就好了。 龙深带他回到特管局，却没有上楼，而是直接去地下停车场。冬至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对方所谓的去一个地方估计不会太近。 上车。 龙深上了一辆黑色的路虎，对冬至抛下一句话，只是车窗上厚厚一层灰，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洗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